好，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感谢主，在这个地方也向各位报一个晚年哈。在中国人来说，十五以前都还在过年，那今天还没有到十五，所以恭喜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那感谢主，也有机会再次回到向荣浸信会，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主。一起来领受主餐，然后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那因为我们现在还在过年呢，所以呢我们还是我这边还是选了一个题目，用感恩的题目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刚刚各位读过的经文当中呢，是特别讲到有十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在一个村子里面，有一天他们遇见了耶稣，然后耶稣医治了他们。后来这个十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回来，那个人是撒玛利亚人，不是犹太人。那耶稣反问这些人说，那另外九个人去了哪里？那因着这一个撒玛利亚麻风病的人，他回来感恩，以至于耶稣基督不但是在之前医治了他，而且让他的生命，他让他得着永远的生命。那我们要从这个长大麻风的这个人身上，我们要学习一些功课。那首先我们要学习的是，我们从刚刚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长大麻风的人，他是如何在自己的处境当中求恩。那大麻风病哈，这些我想在现代这个时代，二十一世纪几乎消失了。为什么呢？因为自从1940年以后，抗生素就成了这个医治大麻风病的一个主要的药物，以至于麻风病就被控制住。但是这个病呢，其实从很古以前，很多的不同的文化当中，他们都有记载。除了以色列人历史当中记载着麻风病的记载之外呢，甚至于摩西律法怎么处理这个麻风病之外呢，在埃及，在西元前1000年的时候，埃及的文献里面就有记载长大麻风病的这种状况。那这个麻风病本身是什么样的一个病呢？它基本上是属于一种菌造成的皮肤病。但是这个皮肤病会侵蚀到人的肢体以后呢，那一块区块会麻木到一个地步呢，人常常一不小心的会撞到的是完全没有感觉，或者说被刺到的是完全没有感觉。但是因为人身体本身的结构呢，它会继续腐化，那个受伤或者说被刺到被割伤的那个部分，以至于身体到最后可能会出现那个情形。虽然他不觉得痛，但是呢，那个部分可能要被截肢，要不然的话，他那个腐化的情形会一直延伸到其他部位，那以至于会造成最后致命伤。那因此呢，在身体方面，麻风病来讲，他们已经有很大很大的不适，并不是那么痛的问题，而是因为他痛，他该痛不痛，那以至于最后他必须要截肢。那另外一方面呢，因为在古代，不管是在哪一个文化里面，都认定麻风病是一个不洁净的病，都认为他的麻风病是一个传染性的病，而且是不治之病。因此呢，一旦被检查认为身体上有一些血花形状啊，刚开始的现象是只要有血花现象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把这个人隔离。所以有些人可能赶快要检查一下身上有没有血花的状况。那但是现在这些都不是问题了，但是在早年，在抗生素还没有发展出来以前呢，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疾病，必须要第一个，他们必须要跟家人跟亲戚朋友要隔离，那一时他们就变成很孤立的一群，他必须要跟同病相怜的一群的人呢，他们就住在一起。第二个，在第一世纪的时候，耶稣那个时代，当他们走在马路上的时候，他为了告诉周围的人他们还是可以走在外面，但是呢他们有限制， 他们必须要表达几种方式，让别人知道他们是得大麻风病的人。第一个，他们从服装上面，他们穿的衣服都是要破烂的衣服，让人老远就看被他们注意到。第二个是他们头上都要裹布，裹着那种布，头上裹布，让人家知道很明显这个就是长大麻风病的人的一个象征。当然，犹太人或者在阿拉伯世界里面很多人他们裹布，但是他们裹的是裹到头上而已，他那是裹到脸上。那所以老远人家看得到，就知道这个人是长大麻风的。但是假设有些人眼睛不好，视力不好，老远没有看到这些人怎么办呢？那他们只能用大声喊叫说我是长大麻风病的人。所以只要听到他大声喊叫的人，他们就要赶快远离这一群人。因此呢，长大麻风病的人这一群人走在马路上，他们平常是可以走在马路上，但是当他们看到有人走过来的时候，他们必须要站着不动，然后让别人看得到说他的服装，让人家判断他是长大麻风病的人。另外一个，他必须要高声喊着说他是已经长大麻风病的人。那另外一个，他们要高声喊叫，他另外一个是他也需要，因为他被孤立以后呢，他也需要帮助。所以当他们在高声喊叫的时候，他们也会喊叫说，除了是他们长了大麻风病之外，他们也会高声喊叫说他们需要别人的帮忙。因此他的这个高声喊叫是引起别人的注意，免得人家没有看到的情况之下引起别人用声音来听到的这个注意。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当时麻风病人的处境，他的处境是身体自己本身在承受了麻风病，另外一方面他还要受到很大心理的煎熬。你想一想，走在马路上无缘无故的，他看到别人，他必须要告诉人家说我是长大麻风的，是被你们隔离的，是被可能会对你们有害的。我们可以想象这些长大麻风病人的这些处境是在多么困难的处境。那因此从这个耶稣基督医治长大麻风病人当中的第一件事情，让我们学习的是，让我们在知道自己的处境的情况之下向主求恩。因为这些长大麻风病人他并没有停止在自怜当中，他们看到耶稣基督走过来，我们从经文当中可以看到说耶稣是怎么样跟他们过来，是迎面过来，也就是面对面从那边再过来，然后他们就站在那个地方，按照他们的规矩，他们不能动，他们大声喊叫。麻风病人他们喊怎么喊叫呢？他们喊叫说可怜我们吧。他是在整个社会人群当中，是在身份上他们是最低阶层的人，但是当他们知道自己的处境，他们乐意寻求帮助。在这个时候耶稣回应了他们，耶稣回应他们是怎么回应的？耶稣回应他们说，耶稣没有说你现在得了医治，耶稣怎么回答说？耶稣说去给祭司看。因为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尤其是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祭司负责判断这个人到底得了大麻风病没有，或者他从大麻风得了医治了没有。各位可能心里在想说，麻风病不是不治之症吗？那怎么又有机会得医治回来呢？就是我刚才讲过，它是一种皮肤病。那当祭司他们判断没有办法判断这个是不治之症的麻风病的时候，他们仍然把它视为麻风病。因此有些麻风病其实是可能只是一般的皮肤病，好了以后呢，他们还是可以回去到祭司面前证明说，你看我现在好了，没有雪花的那个现象了，因此他们就可以恢复到正常的生活。那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去给祭司看，意思是说你们得了医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耶稣告诉他这句话的时候，跟他们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们没有马上得到医治。经文怎么告诉我们？经文告诉我们说，当他们走一走以后，发现他们得着了医治。 他们得着了医治。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学习一些事情哈。第一个，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处境。那有些人是不知道处境而不求，那我们可以理解，因为他自己不知道处境。那有些人是知道自己的处境而不求，很坚持哈。那那个不求的理由当然有很多种，虽然知道自己的处境，总觉得说我自己可以解决，或者说我不屑于跟主求，我自己做就可以了。那有些人是知道自己的处境然后求主帮助。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个长大马蜂病的人，他们是知道自己的处境然后又去寻求主的人。那第二个呢，他们不单是知道自己的处境他祈求了，他们还是顺服的人。这十个长大马蜂病的当听了耶稣说你去给祭司看的时候，他们可以心里想说你说什么呀，但是他们却顺服了，他们相信耶稣说的话，他们相信耶稣会医治他们，所以他们顺服了就去了。我们常常祈求主，但是主有时候透过神的话语，透过讲台，透过不同的环境，会告诉我们要我们如何行主要我们做的事情。但是呢，有时候我们不会顺服，有会不顺服是说，哎呀，这个我这样做太难了，这样违背我的这个原来的意向，这个跟我原来的方法不一样，因为我要放下一些世上的方法，我要放下一些世上的一些问题。但是这几个这十个长大马蜂他们已经没有希望的情况之下，他们知道听到耶稣基督的话语以后，他们就踏出去，他们就走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处境，每个人的处境我们可能跟这十个长大马蜂处境没有他们那么严重，但是我们多少时候我们仍然也被一些外在身体上的难处困扰，或者我们一些内心的煎熬。我相信在座的绝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活在美国都经历过内心的一些煎熬。那虽然美国是非常好的地方，但是多少时候你还是要忍受一些这个人家的不同颜色的差别待遇。你在工作上，不管是你在社会上，在同事当中，在学校当中，多多少少一个外族人哈，有些人有美国国籍，所以国籍是美国人，但是呢族群来说还是中国人，因为是外族人的关系，虽然是美国国籍，但是外族人的关系那个差异性还是存在着。不管我们内心的煎熬或者我们外在的难处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向神求，让我们首先知道我们自己的处境，承认自己的处境，然后向神求主的帮助，而且是求的时候是高声的求。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这几位长大马蜂的，他求的时候高声的求。刚刚我们强调的是求恩，我们如果要求恩，我们必须要先知道自己的处境是什么样子。第二个，我们可以祈求。第三个，我们求了以后我们要顺服。那既然求恩了以后呢，接下来的这几个十个长大马蜂的人，他们其实都知道自己得着医治的恩典。从第十五节那边说，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我们现在只看这个半这句话就好了啊。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这边讲的是已经好了，意思就是说过去完成式。当他走的过程当中，他突然间看见了自己已经好了。这边我们会看到他在走的过程当中，他会观察 这世界上不断的在催促我们做做做做做，说说说说说，听听听听听。但是这边这个长大马蜂的人，这一个长大马蜂提醒我们一个，是要停停停停停，看看看看看，看一看你现在的处境是什么，才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其实已经彰显了。很多时候我们忙于做做做做做，忙于行行行行行，却没有看到神在我们身上已经成就了一些事情。这长大马蜂病的十个人，我相信在当他们走的过程当中，全部都知道自己都已经得着了医治。因此，当我们知道，当我们求恩，当我们知道自己的恩典，我们还不够。最后我们会看，从十个长大马蜂病的人的结果，我们会看到一件事情，我们不但求恩知恩，也要感恩。耶稣说，那另外九个去了哪里？只有一个，就是外族人撒玛利亚人回来感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回来感恩的感恩的撒玛利亚人的状况是什么样子，他怎么样感恩。第一个，他是高声赞美的感恩。我们可以从第十五节哈，好，就俯伏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大声歌颂赞美荣耀神。那第二个他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俯伏的感谢，一个赞美，一个感谢。第二个他感谢，第二个是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大声赞美跟相对于刚刚我们看到他是高声大声的呼叫耶稣，寻求主，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会大声呼求主，但是当神成就在我们身上以后呢，我们的声音就没有像呼求的这么大了。所以大声呼求，小声赞美，或者大声呼求，无声赞美。但是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这一个撒玛利亚的大马蜂病的人得了医治以后，他仍然是大声，他怎么样大声的呼求，他怎么样大声的感谢跟赞美。然后另外一个，他是怎么来感恩呢？他说他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俯伏的意思就是基本上是投降的意思，投降的意思，把自己完全放下来，来感谢耶稣对他的帮助。意思就是说他要完全谦卑下来，在主的面前向神献上感谢。我想很多人都经验过，我自己也经验过，当我们大声寻求主，神成就了，一旦成就了以后，我们突然间会想到说，这个成就是不是偶然的啊？这个成就是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什么事情所以成就了，因为这件事情啊，因为谁谁谁的帮助所以就成就了啊，这个成就了是不是因为哎呀这个时候刚好时间到了所以就成就了。一旦事情成就了以后呢，我们就会把当初大声呼求的这种渴望呢会摆在一边，或者大声呼求主的帮助摆在一边，然后试着去找别的理由说这个事情成就可能不是因为，不见得完全是因为神的成就的关系。但是在这个时候，这个长大马病的人呢，他知道他完全投降，意思说他知道这不是他自己做的，他一切都是神做的，一切都是耶稣基督要他去的时候，他凭着信心往前走的时候就得着医治。其实我们如果想一想另外九个呢，你说他们有没有信心？我相信另外九个也是有信心的。当他们踏出去的时候，十个一起出去了，如果他们没有信心，他们可能跟另外那个撒玛利亚人道路可能会不一样， 但是他们十个都一起出去了，他们都相信神会成就这件事情，他们这十个人都知道主医治了他们，但是只有一个人回来感恩，回来赞美。这个是十一哈，在教会里面其实也常常用十一来做比喻哈，十一奉献。那有人说祷告会一个教会的祷告会呢，大概是主日崇拜的十分之一。不过我相信各位在向荣进修好像超过十分之一哈，所以感谢主啊，是超过十分之一。那意思就是说，这十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他不但是求了恩，他知了恩，知有信心了，他也回来高声赞美跟谦卑的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这一个长大麻风病的撒玛利亚人能够学习感恩，不但是有信心主成就，也相信主会成就，但是成就了以后也懂得感恩。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的改变，他有什么改变呢？第一个，他的病况改变了，他得着了医治，他的病况改变了。第二个，他身份改变了。意思说，第一个是他病况改变，也就是他自己的难处主帮他解决了。第二个，他的身份改变了，他的身份改变有两种改变。第一个改变是他自己原来在家族里面的身份，在亲友之间面前的身份，他成为了一个正常人，他回到一个正常人的生活里面。第二个他身份的改变是他得着了永远的生命，他的生命生活的改变不但是在这今世上，他的生命生活的改变也在他的永远的生命。耶稣在第十九节说，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意思就是说，另外九个人他们有没有相信？他们也相信。他们得到了什么？他们得到的是身体的改变，但是他们没有得到永远生命的改变。在教会里面，甚至于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神仍然会借着某种方式来帮助他们经历神的作为。在教会里面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难处啊，或者说刚接触福音的人，刚接触教会的人，到了教会经历过神在他身上的作为，也就是在难处上问题解决了，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从这个教会消失了。他虽然得着难处解决了，但是没有得着永远的生命。这个耶稣医治长大麻风病的人，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我们不但是要得着我们的问题得着解决，我们也要得着我们属灵生命的永远的生命。耶稣最后那一句话说，起来走吧，起来走吧。耶稣并没有让麻风病的人永远坐在那个地方，说你继续跪在那里哈，我走了。没有，耶稣说起来走吧。我相信虽然圣经没有再继续再记载，但是当他起来，不但身体改变了，他的生命改变了，他只要站在家人和亲友面前就是一个见证。其他人都会说，哎，这个人不是以前在马路上的那个长大麻风病的人吗？回到家里以后，他的亲友会说，这个不就是那个人吗？不就是我们家里的人吗？不就是我们亲戚吗？他自己本身就成了一个见证人。 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当我们的生命的流露，当我们神改变了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成为那个回到那个原来的社群里面的见证人。那个见证是因为我们生命自然的流露，我们生命的改变所带来的见证。弟兄姐妹，或许我们每一个人没有像长大麻风病的人有大的难处，但是每个人都会有难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求恩。在我们当中，很多人都经历过主的恩典，让我们经历过主恩典的人不要忘记主的恩典，不要高声求无声感谢，让我们高声求也高声赞美感恩。让我们学习不但是知恩也感恩，以至于让我们改变的生命成为别人看到我们的一个很好的见证。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